犹豫的时候陪我相信，我们的心经过争执更靠近，就像大雨让天空更透明。当生命的延续渐渐地散去，我们要依然聚在一起，举杯回忆那首当时的歌曲，那场冒险 当中呢，肯定有一类人是很容易错怪给他的，东西坏了的话可以先怪他，事情出差错了先怪他，脸上长痘痘都可以先怪他，运气变差了也可以怪他，怪对了他也不会反驳，错怪了他也不会发火，这一类型的人的存在让世界充满了爱。 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 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吵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闭上眼紧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 喝茶读书，只闻花香，不争朝夕，日子挺慢的，岁月挺长的，希望你也可以感受岁月静好。 我简单回答一句还好，你点头微笑，说过的好就好，你不自然的礼貌，不停摆弄手腕的表，你想说的我已明了。我想现在的他很快乐，希望你晓得这样做不值得。曾是第三者，但我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。我很快乐， 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400-010-6003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如果能重来，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琥。 人和人的关系是流动的，谁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，也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匆匆过客。与其寻找对方的答案，不如我们自己去体会好了，享受每次只能依靠自己的时刻，你就会发现长大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瞬间而已。 不想太早回去， 好像完全了解。

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。 哦，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。 天黑了，你睡在左边，你决定却还在哽咽。如果你也会难过，为何坚持要离开？ 天亮了，行李在左边，路过了你喜欢的街，不想让你知道我比你还难。 相信吗？ 我相信了。 我是爱你的， 你是爱我的， 非要到分开后才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。 我亲爱的， 我放心不下， 别再担心了， 是你的牵挂 知道也回不去了。 我们爱过就好，爱了散掉，真不会有结局，你我都知道，就让我们说好忘掉。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我不可原 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。我亲爱的， 我放心不下， 别再担心了， 是你的牵挂， 但都知道已回不去了。 我们爱过就好，你我都知道，就让我们说好一起忘掉。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我不可原谅，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我不可原谅。 当你在追寻着希望，不是每片天空都有阳光，千万不要感到失望，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。可能现实让你不好过，梦想也有迷路时候，不管未来会有什么，有爱就能度过，永远记得你还有我。 Just love，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。 Be strong， 曾经想象我可以让世界变不一样，然后不一样，但是不要只是想象，张开你的双手变成翅膀， 让我飞翔飞翔， 因为爱是温柔的眼光，因为爱是美丽的信仰，不管梦想多么微弱，用爱就能转动，因为还有你还有我、yeah. Just love，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， Be strong， 你会知道你最棒， 希望梦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， 相信自己一定要 hold on， Just love， 相信爱心爱能给你力量， Be strong， 你会知道你最棒、yeah、 希望梦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， 相信自己也坚强， Hold on， 要 Hold on， Just love， Just love。 天空下起雨了，他撑的伞在你身边陪着，可是我不快乐，因为看见。是很绵长的，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爱情是模糊的，可怜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，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，我很想爱他，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当爱情

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的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，你别再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烧掉你写的信，忘掉你喜欢的歌，帮助我的眼睛，眼泪掉不下来，我还是很快乐。 忘。

找寻，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。 Oh baby baby，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，没有倒数三二一，这样才叫惊喜。